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UDK 智能选歌机器人为您服务，请输入您的听歌偏好。 最热、最新、最好听。 正 在追人走高飞，说走就走一回。 活力 Music，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此时太早或太迟，疯狂或可知，那是你必须经历的事。你说过的我可以，你说过的那句对不起，那句这大城里不安的你有过的每次小世界，坚定的你都变成你出发的意义。嘿，人生到此时开心的事，你说过的我愿意，你说过的那句不容易，那句在一起。这大城里小小的你路过的每次分离，这小世界大大的你经过的 愁思折磨让人忙，今人断了肠，今天各一方，今生与你相见无望。繁华落幕离人难甘诉衷肠，昨

只想牵着你走到很远的梦里，小木屋后屋顶地只是一个秘密，你抱着小猫咪蓝眼睛不再犹豫，香格里拉在哪里，让我们去找。 第五名，王北车，陷阱。 那天你消失在人海里，你的背影沉默的让人恐惧，说的那些问题我回答得很坚定，偏偏那个时候骗自己，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里。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 第四名 ，Only Moves。That girl. There's a girl, but I let her get away. It's all my fault, 'cause pride got in the way. And I'd be lying if I said I was okay about that girl, the one I let get away. I keep saying no, this can't be the way it was supposed to be. 第三名，火箭少女幺零幺，卡路里。 为了变成什么鸟，天天提着一口气，为了穿上比基尼，制造这种沙拉精。听说你只能自欺，可惜出手我都不腻。努力，我要努力，我要变成万人迷。 第二名，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再胡乱说，见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成篇幅所，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尽管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 蔡徐坤 Pull Up。 Baby got me all the time, gonna sing what's on my mind, I can tell what's up again, I don't know my life or life, start it again, second chances don't come easily, I'm not gonna pretend, never thought that things would be the same, whenever it something new, I'm making stay, and I'm gonna make it through. I've been going nowhere, need to know if you care, are you gonna save me, cause I've been acting crazy. 真的会不会是我玫瑰迷心窍了，

从来都没有说过，有些还藏在心里头，有些已经来不及说，有一双手送上他的自由，因为我的梦想太恢复。 周新歌榜 第五名 Jason Mars and Megan Trainor More Than Friends。邓紫棋倒数 一点一点每天珍惜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深深一直倒数着 第二名 Choice of One Animal 我要带着 care for you You might Tell me who do I owe that to As the days fly by We'll be more than getting through Hold me down 日出日落没不过你眼神疼你爱你你就是我心神每眼半生之间露出的天真每个样子都让我为你沉沦想象不到没有你每个清晨未来还要一起数每个年轮 Now now now I really wanna love you down 只要有你在一起 alright 无论你需要什么我都会安排你一通电话我就回来但现在你的歌都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之后，被素人地板和满街。